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些都是何佑安那个邻居告诉你的。 嗯，何佑安影迷众多，这件事一旦传出去，必然损害他的形象，令他名声身价大跌。老邻居收了封口费，又联系何佑安身世坎坷，所以一直未有大肆宣扬。 那人家怎么会告诉你？ 那这自然就是我的能耐了。刘叔，你说是不？ 啊，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？ 稍安勿躁，我查到的还不止这些。通过那位老邻居，我找到了梁宙弟弟梁烨，也就是何佑安前小叔子的住址。嘿，巧了，他现在读书的地方正是你教书的大学。也就是说，岳长官，这个梁烨还是您的学生。 哪个系啊？ 西语系，读大二。还有更巧的，当初引诱梁宙下重注，结果让梁宙家破人亡的赌馆，其背后的真正老板正是陆同仓身边的小弟江河。 何佑安说过，因为陆同仓对他有意，江河很不满，生怕美色误人害了陆同仓，还派人警告过他。 没错，就是他。 但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何佑安从影之后了。 会不会在那之前，陆同仓就已经见过何佑安，并且设下这个局来让他妥协卖身呢？可惜最后便宜了沈时七。 这只是你的猜测，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求证。我打算明天就去找梁烨和江河，从他们身上也许可以得到点什么。 岳定堂看着果盘，里头一个苹果切八瓣，自己只吃了两块，其余六块全被林叔干掉了。这人天天吃，怎么还是一副瘦骨伶仃的样子？难不成长了两个胃？林叔见岳定堂将视线从果盘移到了自己身上，目不转睛看了片刻，不由得捂住了心口。 怎么，瞅着我太聪明，想偷我的心啊？ 岳定堂觉得跟林叔相处首要便是将佛家的心平气和练到极致，为了小事发脾气，回头想想又何必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岳定堂将这几句反复默念数遍，嘴角居然一翘，朝林叔微笑。 说了半天你还没跟我讲甄从云那边怎么样了。 我跟甄小姐见面之后将你的话如实转达，甄小姐居然没有为难我，我们就多聊了几句。 聊了什么？ 民俗事情，风尚流行。她虽然是日本回来的，但见识颇广，许多东西都有所涉猎，想来平日里看的书也不少。我们聊到中外电影，正好就说到何佑安何小姐的新作，她遂邀我前往电影院观看。 你去了？ 自然没有，若是去了还怎么查案子？以我的定力，自然是婉拒了甄小姐的好意。不过呢，甄小姐还邀请我周末去百乐门跳舞，届时甄家将会把百乐门包下来，广邀好友为她庆生。 你答应了？ 林叔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，放在桌上推过去。 这是我从甄小姐那里要来的宾客名单，上面都是她准备让人邀请的客人。黑色字迹的是她自己邀请的朋友，红色的是她的秘书添加上去的，用来为甄家结交的人脉。 岳定堂拿过名单，略扫几眼，有一处角落，在陆同仓斜卷出席旁边还有个熟悉的名字，江河。 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。我给大家布置一个课题，围绕英语的起源和发展论述，包括语言伴随政治军事能力对世界各民族的影响力，以及由此衍生的第二阶文化，大家自由发挥，下周交作业。 老学究模样的教授习惯性在离开前敲敲桌面，学生们早就观察过了，敲三下 表示他对今天自己讲课的内容和课堂氛围挺满意的，敲两下表示不大满意。今天敲了三下，看来还成。学生们赶紧起身鞠躬，目送先生，然后才表情一松，说说笑笑起来。 走，吃饭去。 不同于三五成群的同学，梁烨默默收拾课本，起身往外走。没有人喊住他，也没有人留意到他，直到梁烨看见门口多了一个人。对方堵住他的去路，抬手冲他摇了摇。一般人都是拱手问好，这个人打招呼的方式很西洋，但梁烨确定自己不认识他。 兄弟刘步，我叫凌叔，你肯定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，我有点事儿想请教你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 我不认识你。 凌叔冲他一笑，颇有些灿然生花的意味。可惜梁烨全部买账，他仅仅看了凌叔一眼，就打算从对方旁边绕开。凌叔伸手拽住他。 哎，兄弟，我不是坏人，你好好瞧瞧我这张脸。没有坏人生得像我这样好看的。我是警察，就想问你点事儿。 我说了我不认识你。放手。 梁烨根本理都不理，抽手就想挣开对方，连眼睛都不与他对视。凌叔只好加大力道，想将他拽走。 都说了我不是坏人，就问你点事儿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 你松手，光天化日的你想做什么呀？ 眼看自己被众多目光聚焦，林叔摆出一脸无辜的表情。 表哥，我妈重病，临终前就想见你一面，就算你不看在她是你的亲姨妈，也看在她曾经资助你上学的学费，行吗？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 表哥，我知道你不想认我们母子，可我真没有问你讨债的意思，我妈很想你，她在病床上总念叨你，你就当是行善积德了，求求你去见见她吧。 梁烨看着眼前的年轻人，他根本不认识凌叔，甚至没见过对方，自己成天来往学校家里安分守己，更不要说作奸犯科，所以他下意识将对方视作骗子。对方苦苦哀求，说得跟真的一样，问题是拽着他的力道大得出奇，梁烨根本挣脱不开。更可怕的是，围观的同学居然有人信了，众人纷纷出声支持凌叔，指责梁烨。 梁烨，为人子当中孝道，否则读书何用？你堂堂大学天之骄子，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 就是，你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去见一面又如何？难不成要等到老人家出事了才后悔莫及吗？ 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是这种人。原来只是觉得你内向，不爱与人交流，现在看来是冷血无情。 你们知道些什么呀？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 梁烨百口莫辩，他听见拉着自己的年轻人凑近，用几乎无人听见的音量说道： 你跟我走一趟，我就不为难你。 就是，对呀， 这懂不懂？ 梁烨越发觉得这是一个阴谋，但他无从反抗，平日里来去匆匆，连朋友都不交，同学对他了解不多，知道这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，再热情的太阳也融化不了，渐渐的敬而远之。更何况凌叔英俊不凡，神情哀楚，脸上每一处细节都写着好人两个字，大家肯定站在凌叔这边，异口同声讨伐梁烨。梁烨意识到自己被孤立了，内心顿时一片苍凉，终于没有反抗，呆呆被凌叔拉扯着走出人群包围，直到墙边树下。凌叔有点好笑： 梁同学，看来你的人缘不行啊，我一说大家就都信了，居然没有一个怀疑我支持你的。我要是刚才说你欠我钱，同学们是不是就要逼着你还我钱了？ 你到底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 我叫凌叔，刚才已经给你介绍过了，是个警察。你涉嫌一桩谋杀案，所以过来问问你。 我没有钱，也没有姨妈。 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跟我出来呀？只怕掉头就跑了吧。 你到底想问什么？我一天天在学校，怎么可能杀人啊？我连鸡都没有杀过。 那你的兄长梁昼是怎么死的？ 怎么着，连你亲哥都不记得了？容我提醒你一下啊，梁昼和你一样姓梁，你们父母以昼夜不息为他取名昼，你则是夜。梁家本是书香之家，小有积蓄，供得起你们兄弟俩读书，为何会闹到家破人亡的地步？ 这些事情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不是那个姓何的女人？ 你管自己的嫂子叫那个姓何的女人？据我所知，你哥梁昼很喜欢何幼安，还特地找了人去提亲，和他结为夫妻。反倒是你哥被人引诱染上烟瘾毒瘾，自个儿断送了前程性命，害得何幼安年纪轻轻就背上巨债，这是事实吧？ 若不是他抛头露面，在外头与人勾搭，我哥怎么会与他争吵？不与他争吵，又怎么会负气出走，一时糊涂去抽大烟，以此来减轻心中的烦闷？又怎么会因此而败光家产，希望通过赌钱来为我赚取学费？ 所以你就接连对何幼安发出死亡威胁，想闹得他不得安宁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没关系，我知道就行。今日你若是不对我说实话，那就只能去警察局说了。你也知道，何幼安现在是大明星，他的支持者里不少都是有钱公子哥和富家千金，那些人随随便便说两句话，就可以让你有无穷无尽的麻烦。还有沈十七，你听说过他吧？沈十七想捏死你，他就跟捏死一只蝼蚁一样。你觉得你进去了，还能活着出来吗？ 你这是想屈打成招啊！ 我要你一五一十告诉我真相。 真相就是，我根本不可能去害他，给他发什么威胁。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见到这个女人，是她害得我们家家破人亡。我现在就只想好好上学读书，不想跟姓何的再沾上半点关系。 他眉宇间写满对何幼安的厌恶，不加掩饰，所以他在外人面前也根本不会提起自己和何幼安的关系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